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向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往里面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北京时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是星期二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出行方面的小贴士。首先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 3和8。 对，3和8就是张悦限行的这个尾号。 对， 限行的机动车是禁止在五环路以内行驶的。另外，今天的天气哈，空气质量先说一下还不错啊，是属于凉的。所以我们大家就知道今天可能风比较大。 是的啊，今天在路上的时候就感觉风比较大。因此我这个粗略的算了一下哈，我到直播间的这个时间就晚了大概5分钟。 哎妈呀，那你这 就是因为风速的原因。对，风速的原因哈。 今天的天气呢是-12度到-4度，这个最低温哈又突破了-10度了，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没错哈。关于这个气温的问题呢，前段时间我去了一趟南方，然后发现真是，我觉得生活在南方的小朋友们伙伴们，在冬天的时候特别的幸福啊，10几度穿着短袖。 我可能跟你观点不太一样啊，我觉得南方的冬天里面没有暖气真的是太痛苦了， 太痛苦了。那可能是这个靠近北方的南方吧。 对对对， 反正就是对于广东人来说，我去的广东，对于广东人来说， 那确实非常 就是广东的北边都是北方。 就是之前我还听到我一个朋友啊，他由衷的发出了他的这个焦虑和他的担心，说：“哎呀，怎么办啊？我在广州时间太久了，我都不知道冬天长什么样了。”我觉得他有一种拉仇恨的这个感觉。 是的哈，所以生活在 北方的朋友们在冬天、秋天、春天和夏天至少四季分明、过得还挺有意思的哈。 哎 啊，天儿非常的冷， 风景嘛、 是的，但是我们直播间依然四季如春 啊，对，四季如夏、 四季如夏， 对，有30度， 是的，刚才我要求开冷风，两位老师这个说他们穿的少， 因为我们穿的就是夏天的衣服呀， 是的，哎呀，特别佩服你们今天曼宁特别漂亮，我和曼宁又一星期的时间没有见面了、 对，你去哪儿了呢？ 去了很多地方， 去了广州是吧？ 是，对，改革开放40周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哎， 觉得真是，如果你不仔细的去观察这个变化的话、你不会发现其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是的哈，我们进一小段片花，回来以后继续我们的北京青年榜样年度人物访谈录，今天已经进行到了差不多应该是第8个榜样了， 对，已经进入到了中间了。 是每天都在学习榜样的先进事迹， 哎，真的是 每天早晨 觉得好长知识哈， 对， 在各个领域里面都有新的收获。 是的哈，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把旋钮开到 FM98.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哎，同时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怎么看呢？首先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哈，打开青年说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另外呢你还可以打开新浪一直播活力982房间以及北京时间，都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直播间里面的精彩内容。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青年说北京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已经来了10000多人了哈、 哎、 啊，是我们有史以来观看量最低的一次哈、 我觉得我们节目还没有正式开始哈，这个数字是情有可原的， 大周二的刮风不至于哈大家这个手动的点个赞啊，我们先进个小片花，回来以后继续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 网易的总编辑高文、 哎、高文老师哈、曾经做客过我们的直播间啊、 哎、 那次是代表的身份和这次不一样啊， 那上次是青年委员， 这次是青年榜样， 哎，反正都是榜样， 不是，事实证明上过我们节目的人哈， 最后都得了青年榜样是吗？ 也就是有得青年榜样的希望啊、是这样的哈、让高老师先给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好，主持人好、 啊， 收音机前和屏幕前面的听众你们好、我是来自网易新闻的高文、 欢迎高老师， 欢迎高老师、 谢谢张悦，谢谢曼宁、 首先得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高文老师是网易传媒的总编辑、网易传媒的总编辑其实跟我们是同行了、 是的哈、一听总编辑这3个字呢，曼宁同学 害怕吗？ 反正我比较害怕啊。 啊，我首先说到总编辑这3个字哈、就想到了另外一个词，是直接联想到就是把关人这个词、就是 你 觉得这个出口的把关人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网站的总编辑是一个什么样的职能呢？ 对，咱们是同行、 嗯、 而且主要是我们都是青年、 对， 是的， 而且互联网这个媒体年轻人特别多，大概平均年龄也就26、7岁，对，所以说呢 您还招人吗？ 像我这种老阿姨，对，在我们网站呢确实是感觉年轻人比较多，也比较有活力，创造性非常的强，跟其他的媒体一样，就是说像总编辑啊这样的职务，它确实是需要在内容生产安全上面都要把关、那另外最重要的还是要激发大家的创造力、我们网易最出名的有很多很多的策划吧、所以呢经常跟小朋友们一起脑爆啊、这样呢也让我一直保持在青年的这个行列里面没有掉队。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看网易的新闻，就是我感觉 叫有一段时间呢， 就是现在不喜欢了吗？ 一直得喜欢。 后来的时候由于就是不接触新闻领域了啊，然后就不再关注新闻，网易新浪搜狐，你看我的排名了吗？第一位是网易， 是吗？然后是新浪搜狐， 对啊，然后呢我就开始后面开始关注这个视频类的一些节目了啊，像腾讯呐、芒果呀这些哈、你看 视频我们也有 是吧？ 对 啊，就是我感觉就是作为一个网站的总编辑，首先呢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看看怎么能去引导青年人在看内容方面的一个 方式和方向，对吧？ 你没有觉得就是网易现在做 H5 做的就是六道飞起，用这个词儿，你觉得不为过吧？ 是的，嗯， 对， 经常会刷屏， 爆款特别多， 爆款特别多，嗯、真的。其实上回那个爆款是什么来着？ 港珠澳大桥， 对， 然后就可以那个4D 还是3D 是那个吧？ 对，港珠澳大桥现在的点击量已经快1亿了，就是属于在10月23号我们推出的时候，一直到现在， 嗯， 已经2个月了，但是它一直每天都还有浏览量， 嗯， 就说明这个 H5 确实是下沉的特别的厉害，就是很多很多地方的人都在转发，而且它是不分年龄段的，因为很多的受众会觉得说，比如说有很多的策划，它会针对不同的人群，但是这个港珠澳大桥的这个策划呢，其实是各个人群都有。而这个我们当时跟新华社的全媒体平台一块儿推出，在新华社的官微上转发之后，也是它的浏览量也非常的大，就说明呢，它整个的用户群体是非常的丰富的，也说明哈，我们中国人。中国的网民是他的感情是非常的淳朴的，因为这个港珠澳大桥其实是真的是一个世纪工程，对，他的这个成就，包括他给人带来了这种荣誉感、自豪感，会让大家都去转发，并且呢，他整个的交互的设计也特别的好，我们做这个策划也做了2个多月。对， 哎，是不是那个就是直接就可以看整个一座大桥？ 对，等于是我们用第一视角在桥上开着车，然后经过这些隧道啊，包括人工岛啊等等，这全长55公里的大桥，然后用一种交互体验的方式，然后那个让网友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是的，然后到一个地方，他就会解 拍照，对，还可以拍照，然后生成明信片送给。你喜欢的人，对， 我特别好奇哈，像这样的一个属于爆款的产品啊，是怎么样慢慢孵化出来的？ 对， 创作的流程， 创作流程，哎呀，我特喜欢讲这个，这背后故事比较多，确实，因为我们一直说哈，就是这个做内容也好，还是咱们像学表演啊等等吧，就是这个真听真看真感受还是特别重要的，就虽然互联网时代，大家都是网上很多很多的素材，你要去搜集，你要去看，但是可能这种实地的体验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还是要真正上过桥，确实编辑是上过桥的，并且呢就是亲身感受过，所以他特别想把这种亲身感受的这种第一视角呢带给受众，让这些没有上过桥的人也能有这种感受，并且我们当时在这个港珠澳大桥的一系列报道中还推出了，比如说采访了大桥的总工程师、总设计师，对，然后呢采访了很多的工程师，那我们在跟这些工程师去聊的时候，对这个大桥就有了一个特别立体的认识，包括它里面有很多的知识点，对，所以说呢，对于编辑来说，可能做这么一个策划，不光只是你在设计和交互体验，最重要在背后，你要真的要吃透关于这些方面的一些知识，你才能够深入浅出的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那我们的设计的同事也非常的辛苦，基本上也被我们就是折磨疯了啊，就是一稿一稿的去推翻重来，但是这个大家都非常有成就感，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管在互联网时代的媒体，还是说我们传统媒体，这种体验，就发自内心的这种感受其实是特别重要的。 那一般情况下，像咱们这个一个爆款的产品，它的制作的周期一般情况下需要多久呢？ 这个也不太一样，就是一般像港珠澳这种，包括我们改革开放40周年也做了一系列的策划，其实它如果提前准备的话，有的有2-3个月的，那么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交互，那么有的呢是1个月，对，所以说它的时间会不一样，可能根据它的复杂度，包括我们自己内部其实也有一个生产流程的排期，对。 这是不是一种责任制呢？你比如说 和传统的媒体一样，是派一个记者或者说派一个制作人先过去啊，然后基本上是他主导这件事情，主导这个宣传啊，然后再由总编辑啊这后面这些流程去把关。 对，基本上其实都差不多，就是我们的机制也是说，比如说重大的热点的主题，提前肯定也会有一个预判，包括我们的内容这边会有一个策划，也会提选题，大家一块儿去讨论，然后讨论之后呢，定了之后也要跟设计，像设计前端的同事一块儿去讨论说他的呈现方式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样的实现方式对你这个选题和策划是最贴合的，并且受众的体验是最好的。对，互联网的它的内容产品可能就是这种用户的体验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用户体验他才会去转发嘛。也现在已经不光光是就是我说你听的时代了，就是肯定是用户的参与特别重要，就是你一个好的产品能够让用户主动去转发，其实是需要你的非常尊重用户的体验的。 确实是这样。以前我知道就是有很多做得很好的 H5 啊什么，就是你后面发现哎，其实它后面是一个广告，但是你还是忍不住想要转发它，其实就是它的成功之处。 没错没错。 所以就是在我的心目中感觉互联网的就是从业者哈都特别的牛。 怎么说， 就感觉就是他们在做一件东西的时候能够特别清楚的知道对方的心底怎么想。 对，因为本身他们也是用户。我们有其实有很多的工作室，像达达呀这样的，都是生产过很多的爆款。那么其实这些编辑还有策划运营的同事，他们都很年轻。而且呢，他们平时其实看的也比较多，也会去学习，比如说其他的平台如果做了非常好玩的东西，大家也都会去学习，也会互相的交流。包括其实我们跟很多的这种传统媒体包括传统媒体里面的新媒体，其实交互都特别多，像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社等等吧。包括我们的这个团，我们这个团市委的靠谱青年，对，这个公号我觉得也做得特别好，就是大家其实不同的领域会碰撞出不同的火花出来。 就是双方之间，大家互相之间，传统媒体和网站还是很会有这种结合的哈。 对，是的，是的。 但是我特别好奇的一个地方啊，就是这些人，这些我们的这些，比如说做出爆款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个经济状况怎么样啊？他们是怎么个算绩效的方法哈？ 这是你是帮自己问的吗？ 对，我就特别好奇， 想要增加一下自己做出爆款的动力。 那比如说，如果做了爆款以后，会不会说有奖励啊？或者 会有奖金？ 有奖金， 对， 按点击量算吗？ 也不完全， 就一个一分钱是吗？ 其实点击量 我现在问的都特别的尖锐，发现了吗？ 你好，这马上就要把我们的工资结构都要曝光了啊！这对，其实这些年来说，互联网媒体它也不光只是按照点击量啊、浏览量这些来考核还有你的影响力、美誉度包括你这个作品跟热点结合的价值。因为如果光看点击量、浏览量，其实它也是相对片面的。如果光看这个的话，那大家可能考虑的只是我怎么能吸引眼球。 对， 因为不是所有吸引眼球的东西都特别有品质。所以说呢，就是品质啊，包括用户的这种点赞啊，包括我们的影响力啊，其实对我们都非常的重要。 没错，这一点我真的是太赞同了。因为如果在互联网有一些自媒体发展初期，他为了去增加那个点击量，经常会出现那种什么什么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儿，背后竟然是点点点。就是你在看了很久很多这样的新闻之后，你就会下意识的看一下这是哪家媒体怎么老是发这样的文章，你就会对他产生一种评价。这种评价其实往往不是特别好的那一种。 对，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在呢，因为媒体啊，包括我们整个的信息的平台也会特别的多。 可以说是纷繁复杂， 没错。 对，所以说呢，不管是自媒体也好，还是我们这种大的平台，从门户起家到现在做新闻客户端，还有我们很多的传统媒体，现在也做了很多的新媒体。 嗯， 那么其实大家我觉得都应该遵从一个内容品质，因为内容品质才是长远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 嗯。嗯，是这样。 今天反正是听总编辑在深刻的探讨， 在给你上课，是不 是？ 是 在给我上课。 我这必须得把你把从刚才绩效那个事儿拉回来。 啊，原来是这样、啊。 我们再继续聊一聊这个绩效的问题哈。因为真的，我觉得对于互联网从业者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啊。 对， 他们工作的这个时间有没有说是晚上几点？ 我们这编辑也都是三班倒、 哦、 啊，八小时一班，上班的时长呢，也都是八小时，但是呢，确实是有夜班啊、 嗯， 其他的网站也都差不多，都是这样， 嗯、 因为毕竟资讯平台嘛，它还是二十四小时运转的、嗯。 但是总编辑就只有一个，那怎么办？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就是 副总编辑。 内容的岗位、 嗯、 团队有像我们有主编总监的、 嗯、 大家的梯队都是比较完整的，而且都特别有经验、 嗯、 包括很多的我们的主编也都是传统媒体出来、 嗯、 他们都有非常专业的职业素养啊、对，所以说呢在资讯内容的把关上面其实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就是你除了把安全关之外，还有就是你要能够把握住热点事件，包括很多的热点怎么去跟进呀、报道啊等等吧。 嗯，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很多的就是热点会特别的多，就是各个领域都有，不管是娱乐的、啊、体育的， 更新特别快、 啊、等等，更新特别快、 嗯、 就是你能不能把握住这个热点其实也特别的重要。 嗯， 那其实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像比如说我们网易传媒它的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热点事件、 嗯、 那这个热点事件一般是比如说高层或者是中层看到然后往下去派发呢，还是下面的编辑会主动往上报呢？ 嗯，这个其实大家也都会去看，因为做新闻的人、 嗯、 因为我们都是同行嘛，其实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作为编辑也好，或者是主编也好，真的是要实时的关注这些热点的事件、 嗯、 包括我自己，其实我的手机上装了一堆的新闻客户端， 没错， 对、 嗯、 这个也有所谓的竞品吧、 嗯、 然后也我们自己的一些产品也都会装，每天这个弹窗的这个弹的特别的特别特别的多，但是也是为了关注说大家都在关心什么样的话题，大家每天都在 push 什么啊、谁家 push 的速度比较快啊、 嗯、 当然快是一方面，还是准确度也特别重要，对，现在这个信息就是太快了、 嗯、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这个晚一秒看一眼，我觉得这个准确度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对， 嗯，没错。前段时间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文化界的一些老前辈去世的一些消息。 嗯， 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经常会看到各种反转、各种乌龙，然后就我觉得，媒体还是在这方面真的，你作为一个大的平台，作为一个有信服力的、作为一个靠谱的传播的平台，应该是这个是首先的，不管快慢首先要准确。 对，主要是现在信源太多。 对，因为哎， 渠道也非常 多，该信谁的呢？这 是的，是的，是的。 其实说到这儿，我们知道网易一直在出一些精品或者是一些爆款，比如说像我们正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这个庆祝，那网易在这方面有做了哪些作品吗？ 我们也是前段时间也是跟新华社一块推出的一个叫中国人我们一起来画一个同心圆， 嗯， 就那个交互也是特别好的，因为我跟那个张悦一样，我也刚从深圳广州回来时间没多久吧，反正大概也是两周的时间吧。 嗯， 当时我记得我在那个深圳，看他们的这个叫什么"大潮起珠江"嘛，然后在这个展馆里面看了好多，觉得是我们小时候也有印象的很多的，包括电视剧啊、外来妹啊等等，包括一些展示的东西。其实我们那个策划也是这样，就是等于是说把我们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的经历了很多的场景给它复原，比如说 那个时候三转一响，你知道什么是三转一响吗？ 三转一响响的就是那个录音机， 对，大概就是当时的那些家用电器。 三转是缝纫机、 缝纫机、 自行车、 洗衣机。 不是洗衣机吧？是洗衣机吗？洗衣机得是90年代的了。缝纫机、自行车、 手表吗？ 手表应该是， 所以说呢，这三转一响，还有呢，就是我们当时一直到北京的奥运会，2008年奥运会，等等吧，就是我们这40年来经历的变化，包括一些什么深圳速度啊，三天能 盖一层楼啊， 对，特别厉害，就是这一系列的场景就是还原，然后呢，让大家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反正有很多的场景，包括《西游记》，就是我们的经历了好多，都可以看到。所以说呢，那个交互也特别好，而且每一个最后你做完了之后呢，都可以生成一张邮票。这回就换了，上回是明信片， 这回是邮票， 对，但是那个每一张邮票的设计都特别特别的精美，对，就是。也是暴露年龄的一个策划，对， 哎，其实我现在正在打开这个策划来看哈。首先呢，就是一个虚线的一个圆圈，这个就是需要你自己来操作了。是先画一个圆圈，然后好像有叶子飘过来，然后带你回到40年前，从那个时候我们开始想，祖国是怎么发展的，我们是怎么走来的。 这个 有温度、 这个我交互了一下，那个我发现画圆圈画的比较累，后来我就不画了。 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反馈给高总， 对， 以后就是不画圆了，改个别的吧， 改一横。 就是这个圆，你还是真是第一个反映这个问题的人。 是的，因为我当时我感觉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圆画不准，不够灵敏。你看，这是一个普通的用户，向网易总编辑，发出的一个体验报告。 哎呀，谢谢，感谢。 好吧，我们先放一首歌曲，回来以后继续和我们的网易总编辑高文一起来分享在互联网时代哈青年奋斗的故事吧。我们接下来这段歌曲呢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今天呢是西方的传统节日，我们圣诞节哈，我们也放上一个歌曲哈，来应应景儿。 Forget again, just that we a Christmas tree. A New Year's Eve when them a gone down, me a gone down. And the brown drum, but those between the town of my son. What a Merry Christmas would be if me get again, just that we a Christmas tree. A New Year's Eve when them a gone down, me a gone down. And the brown drum, but those between the town of my son. To make a vow, you are the law, me marijuana. Love it from me, dear, me daddy, show me marijuana. Here's a Cynthia with me, I grow me marijuana.Marijuana, so love me marijuana, please. Me make a vow, you wanna love me marijuana. Love it for me, dear, me daddy, show me marijuana. Here's a Cynthia with me, I grow me marijuana. So love me marijuana, please. What a Merry Christmas would be. Me get again just a Christmas tree.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了，北京时间的8: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嗯，啊，今天和曼宁搭档特别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曼宁今天穿了一个白色的衣服，我穿了一个黑色的衣服。嗯、我今天特别的后悔，我今天穿多了。 你热， 我热。我本来就想的是我要穿个短袖啊、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理解什么原因啊，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直播间四季如夏哈、啊， 嗯，确实 常年保持在30度以上的高温， 而且啊，加上我们的这个谈话场非常的这个热烈，非常有温度，所以就更热了、 嗯。如果大家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同时呢、嗯，您还可以打开您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打开青年说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另外呢，在新浪一直播的活力982房间以及北京时间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北京青年榜样年度人物访谈录、嗯、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网易传媒的总编辑高文。 嗯，先不让高文老师打招呼了哈我其实现在这个镜头没有给高文老师，高文本来想这个表达一下这个向听众朋友们问好， 嗯， 然后呢，结果导播老师没切镜头，啊、主要不赖导播老师，主要赖我把话给收回来了。 话要说、嗯， 我们来看看，在网上有一个叫袁志伟的网友说、嗯、看到嘉宾了，好漂亮。 嗯， 我觉得这位叫袁志伟的网友，我要重点的批评一下你 啊，漂亮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送游艇。你看哈，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啊，有送花的，有送什么的，就没有送游艇的。 嗯， 不知道这位袁志伟网友哈，还有就是你送几辆的问题啊。第一，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两位女生，另外呢还有一位除了女生以外就是男生哈，三辆游艇，你看看行不行？ 你别可这一个人身上薅啊！我 没有，因为我看了袁志伟这位网友的头像， 嗯， 一看就有富贵相啊、 哦！ 刷火箭， 刷火箭啊！我们看到 海陆空套餐给你 刷，是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已经来了38000人了，希望大家继续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嗯，不行啊，曼宁，你看我一来流量就下降，哎、你看。 哦，是原来是因为你呀、 啊！哎呀，包括我们的老网友张浩也进来了啊，给张浩。这个叫 C 嗨是吧？叫这、嗯、啊，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年度人物访谈录哈，邀请到的是网易总编辑高文啊、 嗯。 接下来我们聊啥呢，曼宁？ 其实我想问，高文老师，就是我们现在哈、互联网媒体，您觉得跟传统媒体差别还大吗？我们之前一直都觉得差别很大的。 嗯， 哎，现在大家都在说融媒体嘛，对不对、 嗯？ 其实互联网媒体也在探索，也在转型，也需要去、更多的贴合受众，然后也会不断的创新形式。但是我觉得形式不管怎么变，就是这个内核是不会变的。 嗯， 包括你的价值，然后你的内容品质，我觉得这些是不会变的。而且包括网易一直也是有态度的新闻， 嗯 啊、那这个有态度不光是这个媒体的态度，最重要是你要传达给用户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你是一个有温度的网络平台，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啊、这个定位特别的好， 有温度的网络平台。 我来说说，就是我在我的心目中的互联网的我的一个心路历程吧。正好也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嘛。 嗯， 在我小的时候的上网哈是这样的。 嗯， 我是先从想象开始的。 想象。 对，那个时候呢，就是买一个模具的键盘。 嗯。 自己就开始练这个、这个指法 啊， 指法要专业。 嗯， 后来呢，我人生中申请了一个第一个 QQ 号。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象征性哈。 嗯， 在这个 QQ 号上就开始进行了一个第一次的触网。 嗯， 和很多的全天下的网友们进行聊天。 嗯，网上冲浪、啊， 网上冲浪，对，叫拨号是网上冲浪， 对，拨号连接， 是的，那个时候就觉得有某一个女孩如果上了网，她就特别洋气， 嗯， 就比现在这个就是打扮的再怎么漂亮，都比就是都没有她上网的时候的感觉， 你就觉得她更有魅力， 对，特别有魅力哈，然后互相留个 QQ 号这样的哈。这是第二个进阶的阶段，第三个进阶的阶段，就是去门户网站去上网。 嗯， 那个时候我觉得比较火的是 搜狐吧， 嗯， 雅虎还是搜狐？ 我们当时我想想，像新浪、搜狐，包括网易，我们也都是最早的一批。 网易也是 网站，对， 网易也是 门户，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98年的时候就有了。 是的啊， 门户新闻。 对，那个时候上网呢，这个门户里面呢有几个分类，其中有一个分类呢是这个叫做足球。体育板块，我觉得特别 男孩子都比较喜欢， 对，我觉得特别喜欢去看，就直接是从报纸就过渡到了这个 网络 、我那时候买足球报，买这个叫做体坛周报，后来发现就是花这个钱还真不如去网吧上个网去看看那个体育频道那个，而且更新的特别的快，尤其是像一些这个世界杯啊，包括一些联赛的比赛的分数马上就可以更改了，这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网络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的博客， 你也每天都更新吗？ 我每天都更新。 哎呦，我觉得能坚持写博客的人特别厉害。对，因为现在我觉得就当然也有很多人在写这个自媒体哈，那个时候能够写长篇博文的人啊，我觉得他的还是第一非常有毅力啊，第二他非常有素材，这么坚持每天都能写啊， 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不像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大量的点击量啊、转发啊、引起共鸣啊什么，我觉得那个时候博客更是像自己的一个比较小的天地，有一些人关注但也没有现在这么多， 没错， 所以我觉得坚持写博客的人应该是值得点赞的。 而且那个网络的博客的影响力我觉得还是很大的， 没错， 就那段时间甚至会出现什么骂战啊，或者出现这个就是比较感性的，比如追徐静蕾啊，追那个对很多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优秀的博主啊，那个时候其实是思想观点碰撞的比较厉害。 看来张越是过来人啊。 为什么我说我是过来人？因为我人生中做的第一档节目叫做都市博文会，博是博客的博。 张越，你是不是虚报年龄了？ 就那个时候， 我觉得他得这老大岁数了。 你真是90后吗？ 那个时候做节目，就是博客，就是把非常经典的博客摘选出来，然后呢，大概就是选4到5篇，把它一播，一个小时结束了，放点歌，就是第一档节目叫《都市博文会》。后来随着网络，你看我们就是传统媒体老跟着网络跑，这一点就不好。我跟你说，后来呢，出现了微博。我就 做了一个微博节目， 对，我就把博文会改掉了，改成了都市微博会。 真的假的？ 然后那个节目就干了一年就死掉了。 所以 因为更新太快了， 你对博客的这个情感还是很深的。 对，因为后来那个博客日渐衰落的时候，就很多人就不写了，不写以后你就选不出来非常优秀的博文了。 对，主要是后来写的人也少了。 对，后来我就去哪里找呢？我就去网易的评论板块，还有新浪的评论。 对，网易跟帖。 网易跟帖。 今年是网易跟帖15年，网易新闻跟帖15年。就是我觉得这帮网易跟帖的用户真的特别特别的可爱，也真的有的用户是15年啊都在网易新闻下面坚持跟帖，他们的那个级别都非常高了。 真爱粉 了，这个真爱粉，绝对是真爱粉。我们网易新闻其实是第一家做新闻客户端的啊，我们做新闻客户端的时候，确实是我觉得这些年度特别高的这些用户是对我们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就从门户时代一直到移动端，其实都一直是属于网易的忠实的粉丝。 是的，后来就不知不觉的出现了163网站。 163网站是后面出现的 啊，163是 邮箱 邮箱，对，也是一个，哎呀，太感谢，一说起来我发现网易每个产品都那么好呢。 是的啊， 确实是这样啊， 邮箱真是，你现在也是啊， 现在用的也确实 是 网易 的。我觉得大部分的朋友们都会拥有163的邮箱哈，网易 的 邮箱，而且不仅有这个网易的邮箱，包括公开的一些场合，比如说公共的邮箱啊，比如说某个单位的邮箱，基本上也都是163的， 都是网易的邮箱。 说到这儿，就是咱们俩一会儿私下里申请一个 VIP 呗，你觉得呢？ 我觉得可以。 感谢支持。 原来点是在这里哈。 其实刚才说到张越，他是从足球报变成了在网上去看一些足球比赛，其实是一个载体的变化。那我当时可能小的时候开始接触网络的时候，真的是不一样，是内容的变化。小的时候看电视，看一个动画片，每天一个小时，然后 结束了。我觉得，哎呀，看不够啊，还是想看，怎么办？ 然后就去网上看。 那时候还是上小学。 你看，曼宁这个年龄是对的， 我才是真正的90后。 人家一听就是90后，真的90后。 他还在看足球报。 是的。 然后后来呢，就是在网上的时候发现，哎，有一些小游戏很好玩。然后我就直接哈，我不是说从这个足球的报纸变成了足球的网络这个视频的直播，我是从动画片转战到了网络游戏上面。 哦， 对， 网络游戏我是没接触到，真是没接触到。 啊、是吗？男孩 不玩游戏的少啊。 对呀、 啊， 真是没接触到。那个时候真是。就是 你有没有玩过 好好学习 大话西游之类的？ 没有，真的没玩过、 啊、阴阳师呢。 我人生中玩过两款游戏、一个叫做仙剑奇缘仙剑奇缘、 啊、 一个叫做什么 贪食蛇 解救三角洲 啊，这个我真没听说。 都是拿光盘 输的俄罗斯方块 、 这个、 扫雷 超级玛丽 对， 越来越暴露了、嗯、 超级玛丽啊。就是说完邮箱了刚才啊，接下来我就说了其实后面的网易客户端非常的好。 哎，你怎么说到客户端了、嗯、我刚才想说 因为网易客户端带给我的，我觉得就是我工作中的生命吧，我是这样认为的、 啊、 因为我曾经还干过新闻台的3年的夜班。 哎呦， 就是这个夜班就是早间新闻，就是你看现在我们是8点钟开始直播嘛、 嗯、 我们那个时候也是8点钟开始直播、嗯、但是夜班的编辑呢是要凌晨2点准时起床， 嗯， 然后凌晨2点的、嗯、前一天晚上的8点要到岗。 对， 然后先 绝对是有新闻理想的， 先编一段时间，9点10点11编到11点，11点基本上网络的编辑啊什么的编就没新闻了啊，有一些国际新闻也出不来，完事儿11点以后就睡觉，睡2个小时，2点起床开始追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啊、这些电子版已经出来了、嗯、啊，就是日报晨报的电子版已经出来了、嗯、然后就开始在7点50分的时候，网易的新闻的客户端会出现一个就是一次刷新、 嗯、 哗哗的，然后那个时候你再重新的去抢一些新闻， 嗯， 所以那时候一直是跟着网易新闻跑。 哇， 哎呦，太感动了。 就是前2-3分钟就马上要推子开始播的时候，可能就是会加上2-3条新闻，基本上都是从网易，就是习惯性的，比如说啊，已经坐在这儿一看，哦， 出了一个，又有新的消息， 对，又有新的消息，然后就跟上去了， 嗯， 啊。那个时候是先刷网易新闻，再刷新浪微博啊、嗯，反正就基本上就是把最新的就可以 都涵盖了， 可以涵盖了、 嗯。 这是一个。第二就是我觉得网易新闻里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它比较深度，有一些内容呢，它不仅仅是会有报道，后面还有什么点评啊、观点啊、专家的什么的， 嗯、 那你就省事儿了， 对， 你就没有必要再去找专家了。所以那时候基本上就抄网易了。 也是因为这个观点以及内容你是比较赞同、比较认可的，所以 是的， 会 就在我的心目中，就是我现在手机上也就是网易新闻的客户端，在我的心目中就是比如说上了地铁、或者这个上电梯的时候，就会习惯性的掏出来点网易新闻。 嗯， 所以当我见到高文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内敛的一种感觉，就相当于小粉丝见到大明星的感觉。但是我仍然 帮助过你的， 是的，要故作坚强的，摆出 一会儿说会儿该哭了是吧？这只不过我觉得真的就是因为像你这样的用户，我们必须得一直做好才行、就是不能辜负像你这样，你这是属于专业用户，确实是属于专业用户，因为他对内容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没错 啊，不光只是想看一些好玩的呀、八卦啊什么的，最重要他还是希望说这个媒体他能够给我传达一些观点，包括他有一个深度的了解，对，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用户是我们特别特别的珍惜的， 嗯， 还能多给我们提意见，多好啊！ 是的哈、 啊，哎，你这个圈画的太累啊，什么之类的， 对啊、这体验不好啊， 对啊， 对呀、啊啊，我这手不好使啊，什么的。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心目中，尤其是传统媒体的心目中，网易新闻还是一个非常就是高大上的一个媒体。 嗯，是你比较认可和信服、嗯。 对，就互动，我相信现在曼宁，像你们在就是下午的节目当中也是会。 也会 关注网易吧， 会参考的、 啊、是的， 而且、我私下哈，我业余的爱好就是听音乐， 嗯， 然后我是网易云音乐的忠实用户，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之前我们也说到过，就是网易云音乐里面的这个底下的评论， 对，也很暖，很暖。 对，因为我在 就是属于这种。回忆杀， 对，我在这个一个书店里面曾经看到过一个网易云音乐的评论集锦，嗯，那本书真的里面有很多的小句子是有打动到我，而且我呢也是自己呢喜欢写一些小的东西，然后发到上面，然后我现在就找到了我写的其中的一篇哈、啊。给张悦来看一下吧，这是2016年5月22号我发的一篇评论，现在点赞量已经到了5000多， 哇， 就是你会觉得哎，有很多人首先是喜欢听这首歌的，另外就是在这首歌里面同样也跟你有一些回忆有一些共鸣的、你会觉得哇，这个平台还是很好的、大家不用过多。 你看曼宁是这样说的、听着这首歌往图书馆走， 嗯， 刚学走路的宝宝拉着爸爸在天桥上跌跌撞撞，爸爸一个手指勾着孩子低头看手机，周末还在练声的女孩在绿荫下不必打伞，旁边坐着个男孩抱着电脑守护他，两个外乡人背着牛仔布的大背包不知道要去校园的哪个方向，早上好，没柳絮没风雨的天气要抬起头走， 这是 写的真棒， 这是一首 哭了 曲子的、就是我听完了以后、是我眼前的一些画面、然后我就把它留在这个下边了。 哎呀， 特别好， 这是你在上大学的时候的感觉吗？ 是啊，在校园里面、 一个优秀的文艺女青年。 对，我觉得这个曼宁说的这个是我觉得大学里头好像正常应该有的一个场景、 对， 特别棒 啊、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苏州河这位网友啊说，哎呀，网易云音乐陪伴了我很多年啊，和我的男朋友分手又复合，复合又分手， 这中间都一直听着 都是有网易云音乐陪伴我、到最后结婚没结婚你告诉我还有平凡之路也是啊，说这个网易邮箱的忠实爱好者，忠实爱好者什么意思？你没事就注册网易邮箱吗？ 收集网易邮箱啊。 还有很多，还是在很好奇问总编辑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 可以给大家介绍， 可以给大家在我就是简单的来讲，就是把关新闻吧。 对， 把关网易新闻啊，网易的内容的一些叫做最后的把关者吧。还有网友啊，叫刘宇阳啊，这位网友说，从门户网站就开始看网易，到现在，这一路上谢谢有网易的陪伴，哎呀，真好。 哎呀， 这些都是忠实的听众哈， 大家都在后台表白哈、今天 对，就是我突然觉得责任特别大，因为以前也觉得责任挺大的，但是这么直接的接受用户的这种点赞、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对，因为其实我们日常的工作还都是在幕后比较多， 对 啊，虽然也会看到很多用户的留言啊、但是它主要还是对你内容的一个评价，但是直接对我们网易这个平台表白的这种，我就其实还是让人很感动的，对， 所以其实我们后台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今天都在 对 说说自己心中的网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 的，是的，而且都是年轻人， 对，其实也挺好，因为我觉得这个每一个平台哈，它都需要不断的去调试，去更新，与时俱进。其实网易是一个互联网行业里面，它是一个老兵了。今年已经21年了。我们网易1997年成立到现在，我们的门户是1998年有的。那这20多年的时间里面，你看，不管是80后、70后，还要是现在90后，甚至到00后，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这个我们觉得还是挺开心的，对。 好的，还有心儿这位网友说，哇，是不是网易总裁来了？哇，居然是个女总裁，霸道女总裁。我们也期待哈，哪天这个让高文帮我们邀请一下 丁总， 让我们。好吧，进一小段广告和片花啊，然后是整点报时，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和网易总编辑高文来分享啊，在网络青年奋斗的故事吧。 好， 稍后见。进一个

新浪一直播的活力九八二房间以及北京时间都可以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的话题是北京青年榜样年度访谈录，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网易传媒的总编辑高文。 欢迎高文。 谢谢。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互联网的历史， 回忆了一下自己的青春， 是，尤其是曼宁的那个网易云音乐的留言。 就觉得自己是性情中人了。 是的。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网易传媒吧，回到高文的工作当中去。 没错。 哈，一开始进入网易的时候的，再继续回忆吧。一开始进入到网易的时候，你给你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其实我来网易真的是因为我喜欢网易，我也是网易的粉丝，所以当时来网易的时候也是特别特别的兴奋啊。而且我觉得互联网人吧，都特别有朝气，其实大家也都很辛苦，我觉得现在很多岗位上面的年轻人都挺辛苦的。互联网的平台它有它的特点，比如说它需要24小时，你要满负荷，然后你的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高速运转啊，需要去关注最新的东西。然后呢，你要有非常好的精力和创造力。那这些呢，其实都会让我觉得兴奋。而且我觉得在互联网平台上工作的人哈，你会永远保持一种年轻的状态。就是倒不是说这个外貌，主要是心态上面的。对，因为你会老是去接触新的东西，这一点是我喜欢这个互联网这项事业的原因之一。 这个我觉得和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是特别契合的，因为我们片花每天都在说，我们其实判定你是不是青年的标准不是你的外貌，也不是你是这个年龄，而是你真实的心理状态。 是的啊。这是刚刚进到网易的一个感受哈。然后呢，小伙伴们呢？ 小伙伴们也特别棒，就是我是觉得网易这家公司的文化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大家在一块儿工作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它比较包容，也比较开放，而且呢它大家在一块儿工作会觉得说我非常的专注。我最多的需要关注的就是工作这件事情，内容生产这件事情，包括可能网易其他的这些部门，除了像媒体之外，其他的部门也都是这样。所以整个的这个平台的文化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吧，说说在在网易的工作的这些时间里哈，我们一起来创造了一些内容吧。我们来看看这个，这张照片叫做了不起的中国制造 改革亲历者 啊。这是什么时候策划的？ 对，这个是今年，因为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那我们采访了很多的院士，这些他们都在自己的领域上面，其实对我们国家的科技领域啊、制造领域啊，其实贡献都特别的多。了不起中国制造这个栏目呢，应该有2年的时间了吧。就它整个的栏目其实是围绕我们国家的很多的中国制造，也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铁路、 钢铁、 对、造桥啊、这些方面，包括我们关注到很多，除了港珠澳大桥之外，还有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 FAST， 我们的这个天眼，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像盾构机呀、我们的这个高原，解决了高原冻土的这个青藏高原修公路、修铁路等等吧。就你会感觉，就是我们的编辑在做这方面的稿件采访也好，还是他的报道后期的策划也好，都会觉得特别的自豪，而且特别的感动。因为其实在一线有很多的年轻人，不光是我们这些有成就的院士啊，这些科学家，还有很多的年轻人。所以说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栏目叫一线造梦人。这个一线造梦人其实跟咱们的这个青年榜样就特别像。因为他都是我们采访到很多一线的这些年轻的工作者，他们很多也是90后啊。但是呢他们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的奉献。你像我们现在大家能看到的这个应该是乔宇吧，就他也是我们采访中印象比较深的。他就在这个云南和四川交界的大山里面，专门 修水坝。 就是这个他是负责这个水坝的大坝的 浇筑，就看那大坝一点点长高，然后还要掌握温控啊等等，其实这个是一项很寂寞的工作。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能够守住寂寞，然后去专注的干这件事情，本身它不光是一个技术含量的问题，它对一个人的心性啊，其实也是很大的磨练。所以我们的编辑在跟他聊的时候也很感动，我们的编辑也是90后。你会说，哎，平行空间的同龄人，他们也跟我做的事情不一样，但是大家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的奋斗着。他就是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乔宇，他也还说就是也很想念大城市的生活哈，想跟朋友吃饭唱唱歌什么的，但是其实是很难的。但他也很热爱他的工作嘛，因为会比较有成就感。而且我们采访过很多像这样的在一线岗位上面啊，他们包括在高原上修公路的大学生，对，然后呢包括好多像那个一些电网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要攀爬很高的地方去查看啊电网啊等等，就这些年轻人他们真的非常的厉害。所以说觉得我们中国的现在的年轻人，他的面相是非常多的，你会看他有非常嘻哈娱乐的一面也有，但是他同时他又很专注自己做的事情。包括我现在作为青年榜样人物，其实对我来说更多的也是学习和体会，因为也会认识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年轻人80后90后，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做的都特别的好，像一些像这个刑警，然后啊消防战士啊，医生啊，护士啊等等，各个领域都是这样。 看国恩这位网友说，哎呀，今天这期节目立体的知道了网易新闻是做什么的。原来以为网易新闻或者像诸如网站客户端这样的内容都是一些花边新闻，现在来看，其实他们才是做了有温度的内容。 说得太好了，非常感谢。 其实，在大家的心目中，可能也会觉得有些大部分是在转载啊，或者说是做一些抓取眼球的内容啊。其实还是做了一些，你像 有自己内容。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就真的很。这个内容啊，标题就起特别好，大山里修水坝的年轻人有时真想去看看花花世界。 就是虽然看起来是非常普通的一句话，但是直戳你的内心。 对， 当然我不是批评这个我们传统媒体哈，但可能如果说是我们传统媒体的思路，会把它反过来。那个在花花世界的他去大山里修了水坝。 会这样吗？ 会这样的。繁华离开繁华的北京，去大山里修水坝。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题目。 看来你做了很多这个百姓生活故事。 是的啊，现在他把这题目反过来了。大山里修水坝的年轻人真想去回到繁华的北京看看花花世界。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网络的表达方式， 对，不一样的方式。 对， 网络它有意思的一点也是说，它需要，因为这个时代就是互联网的信息特别多特别快，所以你要那个标题哈，确实是要直戳人心，这一点确实很重要。当然标题直戳人心也不能失真，就是还是要准确的表达你的文章的一个内涵。对， 所以这就是很真实的一种感觉。 对，很真实的感觉。他确实他也是这么讲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被访人他在讲述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编辑是非常感动的，所以他就特别想把他听到的这个故事比较真实的还原给受众。特别的励志，但是励志的故事很多。我觉得作为媒体来说哈，第一呢，你需要去真实的去报道，第二呢，你要把故事讲好。这个故事除了真实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大家的接受度比较高。比如说我们也经常做很多的正能量的策划，比较暖的新闻的报道，我觉得这个你的内容的表达方式是特别重要的，你要让受众接受，让他从心底里感动，而不是你要求他感动。对，我觉得这个是对媒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是一个考验啊。怎么 样 能让人真正的信服，而不是说当着你面说哎夸你张越真帅，而不是说在背后说哎张越其实还挺帅的。 聊到这里，我就有一个特别深入的一个专业性的问题了哈。你比如说我们在采访一些大型报道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像一线造梦人，包括这个了不起的中国制造这些大型的报道的时候哈， 派出去的记者啊或者编导啊和传统媒体的记者编导，你觉得在视角上或者工作的一种方式和方法上有什么区别吗？ 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编辑是从传统媒体出来，大家呢我觉得这个基本功是都要有的，就是你对人物的把握，就是之前你肯定要做很多的功课，大家可能会觉得说网络嘛就很随意嘛，就是你这都是那个现来现砸挂，其实真不是这样的，其实大家都需要，你要提前准备很多很多的东西，你要对你的受访者进行一个了解，你要对这个事件进行一个熟悉，之前做的功课功底也都是一样的，包括你最后出来的内容的需要经得起推敲，这个也是一致的，只不过说可能呈现方式和表达方式不一样，或者是说去采访的时候互联网的小朋友们他们的角度会更多一点，会更新颖一点，我记得我们当时港珠澳大桥的时候我们采访了像林明这样的总工，还有对很多的工程师，其实这些人哈他都属于比较传统的人物采访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我们那个编辑特别年轻，也是一个90后，而且他对于这种高大上的题材大人物的这种采访其实也不是说经验特别多，但是他之前做了很多的内容都是关于中国制造的，他对港珠澳大桥之前做这个内容做的特别的多，所以他会非常了解这个内容， 前面做了功课， 对前面做的功课，当他面对总工这样一个身份的人的时候，他可能跟其他传统媒体的这种提问方式会不一样，他会用他自己的一些年轻人的视角，他关心的那些问题去问，所以聊的也会特别的不一样，就是他会很鲜活。对， 这是一种，哎呀，我觉得和网络媒体相比，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在制作内容或者说新闻的时候的不一样吧，这是视角的不一样哈，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我就是刚刚这个青年广播成立的时候，我还做过一段时间的新媒体哈，曼宁哈，曼宁是 知道的，干的事儿真不少。 是的哈，做的这个新媒体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它确实需要一个全才。就你比如说吧，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可能我们作为一个记者去采访，我们写出来一个稿子 OK 了，但是你要把它做成一个 H5 的时候，你突然发现 H5 怎么做啊， 对，你需要美工，你需要美工啊，你需要做得好看，需要吸引人眼球， 而且 需要排版。 是的，它其实背后的团队不只是一个人， 是它是一个团队协作的， 它是一个项目，对，它是一个团队，它可能有7-8个人，有5-6个人这样的。那设计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觉得设计的同事哈，其实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给你很多的专业意见。对，比如说怎么样弄出来的会比较好看呀，然后它的体验比较好啊，包括前端的技术人员需要去帮你实现啊，其实这是一个大家互相磨合的过程，而且熟了之后哈，这个套路就是每一个人吧，他都有他自己工作的一种习惯，就像我们开车一样，就是他会有一个惯性，比如说有的编辑或者有的设计他的风格就是这样的，或者他喜欢策划什么类型的，他的那个策划出来之后你会非常明显的会发现有他的痕迹在里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这是好事儿啊，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也会经常会轮换，就是我们会换思维，包括新的人来，其实这种换血也会非常非常的快，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这次做的这个改革开放40年，就刚才你说画一个圈的这个哈，这个其实我们的设计包括策划跟港珠澳又是不同的一拨人，因为就是他会有不一样的习惯和惯性，我们希望他出来的东西给人感觉是新的，虽然都是网易出品，但是让大家不会觉得说哎这都长得差不多嘛，是不是，或者是说还是希望说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表达的方式，但是有一点就是网易出品必属精品，对，我们是对自己每一个作品都是要求非常高啊，我觉得这也是每一个做内容的人都应该坚持的，就是要有工匠精神，特别是在现在内容快消的这个时代，就是信息量特别多的时候，你更需要有这样工匠的精神。 而且会不会形成一个团队呢？我觉得这种感觉会特别的好。你比如说我和曼宁啊，曼宁是美工，我是记者编辑 啊，我写完的稿子或者写完的创意的内容，我就想让他帮我设计。 也会有吧， 会形成一个这样的， 但是不会每次都满足你的要求， 不会每次都满足哈。 对对， 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张悦想让我做一个做出花来的 H5， 但实际上真的是没有办法实现，或者是就单凭我个人能力我是实现不了的，所以但是他又不懂，哎。 这个东西啊，真的我觉得挺难的啊。这个事情还是真的要向高文致敬，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我觉得，就是做互联网产品哈，真的压力很大。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想的东西跟这个网友想的东西不一定是一样的。 是的，是的。 有的时候你独断专行，甚至你看啊，我那时候我们那青年广播要出这个刚刚成立的时候要写微信公众号哈，写了几篇，浏览量都不行。后来呢，我就把我当年的2010年的一篇博客内容搬出来，啊，让志勇就是我们台的编辑哈，啊，给简单排了个版发上去，5万的点击量， 哦， 就觉得就是感觉就是你突然间发现这个有的时候你把握不住网友的心态，也不知道为什么 摸不清头脑的感觉， 俗称蹭热点，但是这热点能不能蹭上还另外一回事儿。 是的， 而且你蹭的时候哈，加引号的这个蹭的时候啊，还容易出一些问题，比如说你的这个价值观怎么会这样呢？ 你看 我们网友就不认同啊。 曼宁这个说的特别好，确实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还不能光简简单单的是蹭，有的时候吧你目的性太强，你特希望他出一个爆款，可能最后他就不是，但是就还是得就是第一用心制作，这个是一定的，第二呢就是确实是你的那个还是内核是特别重要的，我觉得不能光看形式，就是他再炫酷他没有一个好的内核，其实也因为现在网友的口味是非常挑剔的，因为他好东西看得太多了， 知识点哈，知识点啊， 赶紧记下小笔记， 就是蹭热点一定还要有内核哈，这就想起昨天晚上一个非常著名的电视剧和电影里面的人物形象叫做鳌拜的火哈， 对，昨天也是被玩坏了， 是的， 特别多。 像这种爆点，它是有精心设计的吗？会有吗？高文应该， 哎呦，这个我还。昨天的这个我还真没有研究过，也是看很多的这个朋友圈，很多的人在转，这个也是一种现象吧。这几年好像经常会有这种， 对， 你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来一个点，然后大家都在转，包括一些网络的一些网言网语也特别的多。你像之前从网易跟帖里面也诞生过好多的金句，比如说像什么蓝翔技校、挖掘机啊等等啊，这种特别的多。你会觉得这些可能也是一种网络文化的体现吧？ 但是随着年龄的这个慢慢的变小哈，比如00后啊，甚至05后啊，这些人参与到网络当中的时候，其实他的表达方式又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对，就会觉得好多词儿也被玩坏了， 很多我都听不懂了，现在 像这之前有一些比如说什么累觉不爱啊等等，这种就都非常的多， 你知道吗？最近哈，我有一个朋友，他确实是00后啊，他给我普及了一个成语，我在这儿要考考两位哈，石动燃鱼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不知道啊，之前我作为一个90后，可能说石动燃具我听说过，就十分感动，但我仍然拒绝了。但是呢，现在有一个词儿叫做石动燃鱼，就是说我十分感动，但是后来仍然把它挂到了咸鱼上，叫做了石动燃鱼。他如果不帮你解释的话，你完全不知道。 所以像这样的网络语啊，或者说以后的，受众的趋势，其实对于这个网络的新闻人来说，也是未来要探究的哈。 对，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说，这种也好玩的也多哈。但是其实很多，比如说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内容，还是应该继续去保护和坚持它。现在的创造的新词儿特别多，然后但是就是传统文化呢，现在大家也崇尚的特别的多。比如说这几年我们也看到很多像诗词大会啊等等吧，包括我们像网易的跟帖上面也会有很多的网友，他们特别有才华，也会做很多的诗啊，打油诗，包括会有一些引经据典等等，就是在这一块上面，我觉得该坚守的东西还是要坚守，就是传统文化的方面。 对， 嗯，哎，这一点上，我觉得高文作为我们北京青年榜样、青年好网民的序列当中， 嗯， 真的是佩服，而且确实是一个榜样的身份出现的。因为他现在刚才强调的这句话，我觉得也是在网上一个现象级的问题吧，就是真的需要坚持一些东西，而不是要随波逐流，尤其是在碎片化的网络世界里。 对，所谓的根一定要根的有原则。 对，而且还是就是我觉得这个阅读也特别重要。 嗯， 就是不管是我们是看书也好哈，还是说我们通过网络我们获取一些知识，我觉得不断的有这种比较固定的长时间的阅读，应该还是一种好的习惯。 嗯， 不管你是做媒体也好，还是我们做其他职业，其实大量的阅读还是会让你对很多事情的认识会更不一样一些，而不会真的不会去随波逐流，你还是要有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我这次这个青年榜样人物是在这个好网民、青年好网民的这个里面。那作为我来说，我肯定自己也是一个资深网民吧，虽然年龄不大，但是呢确实触网时间比较长。那其实我觉得作为网民来说，大家可能都是一样的，就是第一呢，就是说我们发表自己的观点的时候要想一想，就是说我其实是觉得说现在很多发言不太负责任，或者对别人有伤害啊，这种网络的暴力还是不应该有的。第二呢，就是大家真的还是应该有整块的阅读的时间，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嗯，你看看人家作为一个碎片化的这个网络时代的总编辑仍然也还是在强调的是啊，哈，要坚持阅读。 所以大家可以多上网易公开课。 说到了网易公开课， 哇，点原来在这里啊，点原来在这里，好吧？啊，接下来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网易新闻做的一些其他的内容吧，哈，包括这个是叫《指尖上的大运河文化带》网易传播计划发布会。 对，这个是我们也是做过的一个发布会，然后这个是我们做的北京，这是咱们北京的事儿啊，大运河文化带也是这两年我们北京提的特别多，也不光是北京事儿，因为京杭大运河它沿线有很多的城市嘛，我觉得这个主题我特别喜欢，因为它就有点刚才我说的传统文化的坚守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本身京杭大运河它的周边，其实对于我们做内容的人来说，最重要是还是特别想要讲故事。 嗯， 就是它这个大运河的沿线啊，它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嗯， 包括就是我们之前也跟很多的这个专家，还有一位我不好意思，我忘记名字，就是他是一位老人家哈，他是真的是大运河的周边，他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包括一些文物的保护啊，他都特别的关注。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大运河文化带它特别有座头啊，而且我们北京的很多媒体其实也都很关注，也都在做。 那这个我们网易有什么独特的做法吗？ 对，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个 H5，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关于大运河文化带的稿件的宣传，还做了一个策划，我们今年还会推出一个策划。对，但是到时候那个推出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很期待啊。 指尖上的大运河文化带在我的心目中应该就是画圈就算了哈，就是比如说点一下可能就是这个文化带上的一些内容啊，历史哈。 我觉得它可能会是比如说流动的水带着你，你乘着几个小船啊，你 也许 交互， 是的， 对，它的交互会很好玩。 也许咱们两个的想象可能仅仅肤浅在这个表面上啊， 我们仅仅说的是交互的这一个形式 啊，可能他们会创造出来更有意思的， 很期待了。 至少我们刚才猜到这两个，我觉得应该够呛了。好吧，进一小段片话，回来以后继续和大家分享内容。 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

要变成蝴蝶。阿弥陀佛，我送你台东的槟榔。他说雷鬼怕怕，什么都没再怕了，现在就可以叫一叫。 北京时间的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们看到在网上网友不容错过，进入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欢迎你啊！ 还有另外一位网友，他说，哎呀，这个嘉宾才貌双全啊，你说对了。 是的哈，这位叫做袁志伟的网友啊，我不知道这个才貌双全是指的曼宁呢，还是指的高文呢，还是指的我呢，是吧？ 就把最后一个选项去掉了， 就送游艇吧，送游艇啊，送游艇最重要了。嗯，好吧，我们接下来仍然是有北京青年榜样年度人物访谈录的环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网易新闻的总编辑啊，传媒的总编辑高文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说说，作为一个青年好网民应该做什么哈。刚才聊到了在网易新闻中做了很多的节目和内容哈。还有一个是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上做的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叫做见证哈，更好的中国。 我们做的一个专题策划啊，这个改革开放40周年呢，它是一个特别大的题儿，但是我们其实做的各种的策划特别的多，有比较这种大部头的策划，也有呢，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叫 小出口 建造梦人，对，它是以这种小出口，就是比如说我们平凡的人物在自己的岗位上面是怎么去工作的，为这个时代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因为其实我们经历的这个改革开放40年哈，应该说我们可能是对后面这个10年20年的感受更深嘛，因为这个年龄的限制。但是呢，我觉得互联网它其实也是改革开放发展的一个缩影，对，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也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后这么多年来哈，就是不管是国家也好，对互联网事业特别的支持，然后包括互联网它又是一个创新力比较强的行业，所以说呢，就是它本身我觉得也是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体现， 所以说这些内容一起呈现在了我们的这个叫做见证， 对，我们 改革中的中国， 对，很多很多的内容，包括我们很多的频道， 更好的中国， 对，很多的频道都做了很多很多的内容。 有没有说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子啊？ 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子，其实我还是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就是像一线造梦人这样的，对，因为他很鲜活，而且我会觉得离我们的生活都非常非常的近，就虽然他们都很年轻吧，但是呢，你会觉得说他们首先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第二呢，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呢，也在兢兢业业的做着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奋斗的青年真的是非常美丽的， 好的，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改革开放40周年的见证里面有很多的美好的事儿哈，比如说谈恋爱的问题。 谈恋爱， 就是你这老是跟别人角度不一样。 对，我当时也是， 我特想做一个就是改革开放40周年谈恋 爱故事， 对，谈恋爱的变化， 这个变化， 对对， 你说这个还也确实有的做， 是的， 这个很有 对， 有什么 不好意思，我把题儿给抢先报道了， 不错不错，真的是这样，比如说这个通讯方式的变化， 是的， 我就在想说，你说那个时候大家没有这个手机哈，没有微信啊什么的，这约会。是吧？ 对， 是的，就是 联络方式和约会方式都不一样。 对， 我记得是我的家里的一个亲人吧，老就是这个也不是老人了，就我的长辈啊，跟我讲说他们当年 约会的时候的场景，约在公园里，提前写信，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一点，我去公园里穿什么样的衣服，在哪个石凳子上等着你啊，咱们见一面。当然这之前人家肯定是互相之间都已经写信写了好久了哈，结果就是我的一个舅舅吧和我的舅妈现在感情非常好哈，当初见面的时候我舅妈骑着她的自行车啊，横梁自行车，我舅舅呢提前一个小时已经到了公园了，我舅妈下着雪去公园的路上摔了一跤 啊， 然后就去了医院， 没见着 、哎、我舅舅呢就整整等到了晚上10点来钟、后来呢我舅妈就是联系不上我舅舅嘛，就是毅然决然的瘸着腿儿也要去一趟公园， 最后两人见着了晚上， 结果两个人就结合在一起了。 哇， 就这种例子我觉得是一个改革开放，包括现在他们两个人生活啊，包括孩子现在也都已经读博士了，也在一个非常幸福的也成立即将成立自己幸福的一个小家庭了，所以这种我觉得也是改革开放40中间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了，是生活美好的见证。 对， 没错， 这让我想起了那大家就常说的那句从前慢嘛， 对 车马书信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人， 是的， 对吧，现在确实是就是什么都非常的快哈，我感受比较深的就是现在的这个时间成本真的是降低很多，因为交通太方便了，这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抱怨搞得很累，比如说这个出差吧，其实坐高铁当天往返的可能性都是非常高的，飞机也是这样的，哎呀你会觉得哇，这个你的工作哈，就是你的工作量和你工作的时间都翻倍了，对， 是的，因为这个速度的原因嘛哈，但是我在想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环节，就是没有大哥大和手机的时候，只有寻呼机 BP 机的时候，你说他们两个人之间怎么聊天呢， 那就通过那个传 讯呼台是吧， 对， 穿过寻呼台，比如说接打电话给寻呼台说告诉他我想他，好的，那寻呼机就接收到这条消息了， 中间 然后又跟寻呼台说啊，好的，收到了，告诉他我也很想他， 对，中间还有一个传话的人呢， 其实想想也挺浪漫， 也挺浪漫哈，中间那个人我觉得可以采一下寻呼机的一些接线员啊， 什么样 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一些接线员，现在我觉得应该都是大妈级别的接线员了哈，问问他们是不是有那种互相之间通过你传话来进行交流的， 应该有很多故事我觉得， 对，现在真的想起来现在真的是太方便了，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电子支付啊，然后我们的这种网络通话呀都非常的方便，感觉人和人的距离非常的近， 非常的近了， 确实是， 但是还是应该多见面，我觉得这因为这种方便不能反而把人和人见面的机会减少了， 没错， 对，今天其实跟高文聊到现在的时候让我最深的一个感触就是你包括你看他刚才说的但是还要多见面啊，其实对于一个网络的从业者来说哈包括他刚才说的哈，其实在碎片化的网络时代 要 坚持阅读哈，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作为一个青年好网民的一个标杆吧，在网上冲浪啊或者在网上去寻找内容这都不为过，最重要的仍然还要坚持自己哈，包括在我们的网上有网友叫做贤， 他说贤书木子，他说网易青年好网民高总永远支持你，哇，这肯定是 谢 铁杆粉丝啊， 是的哈，好吧，接下来其实还有这样的一个任务，就是高老师其实在网易传媒中还有一个职务哈， 对，负责党建工作， 党建啊， 对，说到这儿就比较好奇哈，这个互联网公司里边的党建工作怎么做呢，好做吗， 我应该说是很有特色吧，对，确实会不太一样，我们是2013年底的时候成立了党委，对，然后我现在是党委书记，那在这几年 高书记好， 谢谢5年啊，你看这也是砥砺奋进的5年， 砥砺奋进的5年， 对，今年年底正好我们成立党委5年，而且我们刚刚还得了北京市的一个奖，这个奖也是非常重的，就是它是北京互联网企业党建示范单位，就是属于，对，我们是标杆， 也是榜样了， 对，我们的党建工作也是榜样啊，对，这个是首批颁发的，我们是8家单位中的1家哈，其实我觉得首先呢就是组织 肯定我们的工作，也是一种包容和开放的心态。因为互联网企业搞党建呢，确实会不一样。我们一开始是建章立制，要把最基本的工作做好，包括口袋党员怎么就是让党员亮明身份，还有党费缴纳呀，包括我们的党组织关系的转接，这些事情呢它特别的繁杂，但是它必须都要做好，要跟我们这个体制内的企业是一样的，就是都要建章立制，都要把这种工作做扎实。但其实对我们互联网的这些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锻炼。那么特色是什么呢？就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互联网企业里面的这个员工他都很年轻，所以说呢，而且呢，大家的工作时间都不一样。对，我刚才也说了，三班倒，对，有做技术的，有做研发、做设计、做新闻的，做什么都有，而且大家工作时间还都不一样。就是你在搞组织活动的时候能把这党员都凑齐本身就不容易，所以呢就是我们做活动呢也都比较有特色，就会结合互联网。比如说哈，我们在十九大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食堂，因为食堂是人流最密的地方，我们就是会有一个公告板非常大的，然后就是一个十九大的知识问答，就是直接在网上问答，我们会设定一些程序。那你要是问答答得好的话， 现场抽鸡腿， 现场有奖。对，我们真是准备了奖品。像这种呢，就是由我们党委发起的全员去参与，其实主要也是希望在公司里面大家也能看到说，其实我们第一，我们党委他的存在，第二呢，最重要就是说让大家会感觉说跟你自己的贴合度还是非常高的，包括我觉得这些党员的员工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面都做得特别的好，就是能够体现出党员的先进性。包括我们也设立了星火先锋岗，就是说要把这个好的党员也要做出标杆来，就是说你看党员是有先进性的，他在他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确实做得也非常的好，就让大家会比较认同，觉得这点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其实年轻人哈都是他喜欢看到他直接感受到的东西，他觉得你做得好，那他就会认可你。 所以其实在选党员的时候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标准来选哈。 对，我们的就比如说党员入党，党组织的程序也都是严格按照我们的党内的规定，按照我们的党章来做的，包括三会一课啊，包括我们日常的党组织的生活，对，也都是按照我们的规范的要求来做。那我们创新的地方也会非常的多，而且比如说我们会带着党员去一些红色革命老区去学习，对，包括重温入党誓词啊，这些其实都会让大家特别的感动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年轻的人，他们都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入党了，然后参加工作来了互联网公司，其实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对，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平台能够继续保持他们的这种优秀。 真好，其实也是通过党委的这样的一种凝聚力啊，让这些刚刚从大学出来的青年好网民们啊，聚在一起，共同的去为我们的网络的这个环境里的一些新闻报道做出贡献。 对，是的，而且最重要是你还是要跟自己的实际业务相结合，包括我们的团的工作也是这样。因为互联网啊，它特别适合，就是它因为团委本身就是一个很年轻 的 组织，对，我们的团员也非常多，有2000多人哈。那么党委就是党员的在册的也有400多人，就是党团活动其实跟互联网结合起来做起来的话，它确实会非常吸引。包括我们跟我们的团委一块儿来做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会跟自己的内容结合起来，我们做一些好玩的内容的策划，对，这个也是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就是你等于说你的党团的建设是跟你的实际业务相结合的。 好吧，今天节目已经来到了9:52了啊，特别开心。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网友们的讨论也非常热烈哈，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的后台哈，这个其实我像树墩子的网友说，来为女神打 call，